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。咨询电话：400-606-1039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群岛春烟柳如烟，不迎你唱惊喜，祝你下车闲谈。红杏枝头春意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夹子上的绿衣签儿，长亭湾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微光过半耳边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评书联播，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铃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王凤说事到如今呢，就得冒点风险了，不然谁还能有最好的主意？大伙商量半天也只好如此了。那么谁去呢？镇东侠一拍胸脯，我去。二侠站起来，算我一个。李元也站起来，也有我一个，很多人都报名。最后决定，天灵侠王凤当向导，东侠、二侠、李元跟着，代表年的人跟老少的英雄去请桃园出面。当然了，携带很多的礼物，为了节省时间呢，每个人都骑着马。老少英雄一共19位，本来不想带病太岁张方，这张方非要跟着不可，最后把他的名字也给补上了。离开建州赶奔天险庄，路上无话到了，一看这天险庄这个地方，依山靠水，背后是大山，对面是绵江，水旱马驼。因为现在时局挺吃紧，所以呢，老百姓集资在天险庄的外围修了一道庄墙，这庄墙都有2丈来高，底下石头的基础，上面是干打垒，也有垛口，也有人巡逻。庄子呢有东西2个门，没有南北门。天灵侠王凤领着大伙来到东门，一看吊桥高挑过不去，从马上跳下来，仰面往庄墙上看，庄墙上有巡逻的庄兵，庄兵也看着这些人，大白天的，庄兵该干什么呢？哎，哪来了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弟兄们，别误会，小老儿王凤是也，江湖人称天灵侠， 要见你家庄主陶大侠呀，你就说我姓王叫王凤。等一等啊，有人送信儿去了，能有一顿饭那么大的功夫，就见庄门大开，吊桥放下，从里边出了五六十庄客，各拿刀枪棍棒，为首的两个漂亮小伙儿，哎，甭提这俩小伙儿多漂亮，一个个头稍微高一点，一个稍微矮着一点，高点的白脸膛，宽脑门尖下壳，面白如玉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通关鼻梁，方海阔口，一条去黑大辫在脖子上盘着，身穿宝蓝色的棉袍，腰杀腰铃，足蹬快靴，挎着口宝剑，看年纪20左右岁，挨着他这位比他矮着一点，稍微有点红扑扑的脸长，眉赛新月，一对笑眼儿，准头端正，方海口，骨腮帮在那腮帮上，还有挺深的一个酒坑，酒坑您懂吗？就这腮帮上有坑，男的女的，哎，要有这玩意儿点缀一下，显着漂亮和媚气，但也有不好看的。那这小伙儿，这酒坑在这摆着，显着那么吸引人。老少英雄暗挑大拇指，这男人要长在这份上，这就是女子的天仙一般，怎么这么漂亮？你别看长得漂亮，眼角眉梢带着杀气，身前背后是百步的威风，可不像一般的男人，男身女态，扭扭捏捏，可不那样，一看就是练家的。这小伙肋下挎着一口刀从吊桥过来了，等到了近前呢，王凤才看出来，哎呀呀，咋孩子长这么大了？那个高个白脸的叫凌元，人送绰号叫赛石猴，就因为他猴拳练得非常好，武功啊轻似猿猴，故此有美称。那个矮点的长得最漂亮，这个小伙乃是天险庄庄主桃园之子，名叫桃秀，小名叫小秀子，那功夫也棒极了。天灵侠王凤一算计，哎呀，我能有10年没来了，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，上哪认识去？这要仔细辨辨模样，回忆回忆，还能认出来。但这个成年人呢，这模样很难变了，就是老与不老之间的变化。两位年轻人直奔天灵侠王凤，我们当谁呢？原来是蒙叔，叔叔在上，小侄给您磕头。起来起来起来，来来来，我看看你们哥俩，你叫凌元，是，您还记得这个？你叫陶秀，是是是，哎呀，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哦，尘世上应被新人换旧人，眨眼间你们都是成人了，我等焉能不老啊？你爹在家吗？在，听说您来了特别高兴，正张罗着人呢，收拾房间呢，让我们出来接您啊。好好好，我这还带了不少朋友，听说了，这都是来来，我给介绍介绍，这位就是 大侠侯廷东昆仑，这位是二侠侯杰一轮明月赵九州，这位是展翅金雕铁掌李元。哎呀，闹了半天都是成名的高人，我等眼拙失礼了，大伙客气了一顿。这样呢就挨个的简单的给介绍介绍，十九个人呢用得着那么介绍吗？所以没介绍张芳。这张芳这脸皮子这么厚，下了马自己挤过来了，把胸脯一拔，还有我呢，不用别人费事，我自我介绍一下。两位年轻人低头一瞅，一个小个罗圈腿弯胳膊夹扁头饼子脸斗鸡眉，这难看下就甭提了，说话嗓音还发尖，背着条大锥子斜挎皮囊，嬉皮笑脸的倒挺热乎啊。您呢？我病太岁张芳是也，江湖人称天下无敌第一的高人。哇，大伙全乐了。两位年轻人还没听过这词儿呢啊，自吹自擂。但是知道张芳不知道？要说张芳的名气比佟林自然比不了，但是一般人都知道。闹了半天是鼎鼎大名的少侠客，欢迎欢迎，还不欢迎也来了。那往里请往里请。大伙进了庄子一看，嚯，这地方真够大的，足能有2000多户人家，东西一条大街笔管调直，又宽阔又平整。在这个镇边上铺号林立，商业繁荣，街上行人不断。时间不大，来到一所庄院的前边，这所庄院太阔气了，卧砖到底，磨砖对缝，虎纹石的地基，广亮的门楼，九凳青石的台阶，两溜拴马的庄子，还有十棵龙爪槐。那大墙足能有1丈2尺多高，天鼓响的门洞敞着，里边放着春灯，在门上坐着5、6个彪形大汉。一看两位少庄主来了，赶紧站起身来，少庄主，把刀落闪开，各位往里请吧。说话之间，就听院里头有人朗声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喜鹊报晓，必有贵客登门呐！这是谁来了啊？怎么想起我来了？说话之间来到门外，大伙一看，出了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，是个大胖子，上秤称一称没300斤也差不多少，身高2米挂0，大脸盘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狮子鼻子，厚嘴唇，一部花白胡须散满千金，穿着棉袍，系着腰带，身上披着大缎子马甲，花白小辫在脖子上的盘着，右手还托着一对钢胆，那声音呢，瓮声瓮气的，十分洪亮，看得出这老者体格棒极了，元气相当的足。 甭问，这就是天险庄的庄主谭笑龙君陶元。大伙真猜对了，天灵侠王凤赶紧强步起身，一躬扫地：“老哥哥，一向可好？小弟没给您问安，获罪不浅呐！老哥哥请上，受小弟一拜。”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兄弟，谁跟谁，用得着这套俗礼吗？这位先，老头用手往后一指，王凤说：“来来，我给介绍介绍，这位就是镇东侠侯廷，侯大侠，这位是侯二侠，这是展翅金雕铁掌李元，李大侠。”又给介绍了桃园，都是武林界的朋友，虽然没见过面，都有耳闻。这一见面十分亲热呀，桃园更高兴了，哪阵香风把这么多英雄刮到我这里，真是蓬荜生辉，欢迎欢迎啊！哈哈哈哈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大家进了院子，来进待客大厅。人家家过得真富裕，这大厅足能有七间房子大小，高了下没有三丈也差不多，天花板方砖铺地，四白落地，墙上挂的都是水墨丹青名人字画，八仙桌太师椅的长条案上头放着古董古玩，珠光宝气，折折生辉呀、就这屋里这摆设，随便拿出一样就得值上百两银子。有很多嘉宾垂手站在两旁，大家进来之后分宾主落座。桃园赶紧吩咐：“来啊，告诉厨房准备一桌酒席，我给大家接接风，另外沏茶炸茶。”时间不大，浓茶沏上来了，大伙边喝着水边谈。老头子看了看天灵侠王凤：“兄弟，这些年混得怎么样？托哥哥的福，我有啥不好的？吃得饱，睡得着，四肢发达，大脑贫乏，我跟个呆子也差不多少。你呀，你呀，总是这么客气。要像你自己说的那样，你能成为天灵侠吗？你比谁都鬼道，还给我玩这套烟炮鬼吹灯呢。我说你们贵族不踏贱地，今天来了这么多高人，想必是有事吧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”“好吧，老哥哥，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本来打算等一会儿再说，既然您问到这儿了，我干脆就直说了吧。这些高人来，一则是拜会您，另外有求于您给帮帮忙。”“哦，找我帮忙？哎呀，能帮什么忙？您知道有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吗？”“当然知道，夫如皆知，无人不晓，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遗憾的是老朽还没跟他见过面啊。就说这佟林，我佟贤弟，夜探剑山， 一去未回，现在能有七八天了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现在公馆乱作一团，怎么办呢？来求您来了，听说您跟剑山的人比较熟悉，另外您跟那个英王富昌处的也不错，老哥哥，无论如何您帮帮忙，给想个办法把佟林的生死给探听出来，就这么点点的事儿。桃园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唰，脸蛋子就沉起来，脸上的笑容一扫而光。这兄弟，我以为是什么事儿呢？这件事情不是我驳你的面子，我不能接受。这多好，马上就吃了个闭门羹，挨了当头一棒，天灵侠几乎没词儿了。这老哥哥，是啊，是有点强人所难，可是实在没有办法，但非有一线之路，绝不给老哥哥您添麻烦。我看您无论如何帮帮忙吧。你这叫什么话？我说兄弟，要说缺银子，哥哥我这有的是，人手缺你张嘴，多了人我这没有，千儿八百的不成问题。要干其他的事情，我连奔都不打，我绝不撅兄弟你的面子，唯独这件事情确实我无能为力啊。兄弟请讲，我跟剑山现在是什么关系？我们是相互利用。那个英王富昌野心勃勃呀，想要把大清的江山全抓到他手中，对我天险之王早已垂涎三尺。可是我呢，也不是白给的，我手下有庄客几千名，他呢也得掂掂分量，不敢打我的天险庄，所以跟我假好假厚。我也因势利导，跟他演戏，逢年过节互相送礼，有个大事小情的呢，也有些来往，但是他对我不放心，我对他也不放心，实质上各揣心腹事，尽在不言中。这是一层关系。再一层，我跟佟林连面都没见过，跟你是有交情，跟我没交情。我犯着上辈这件事冒险替你们帮忙吗？那英王也不白给，手下成了名的剑侠好几百人，我这一动，人家能猜透我要干什么。如果得罪了英王富昌，我就在他眼皮底下，我全家老少48口，再加上天险庄上万口百姓，就得遭难了。真要出了那种事情，谁能负得了责任？兄弟，故此我无能为力。这几句话把天灵侠王凤说的没词儿了，脸红脖子粗，低头不语。大伙也木到这儿，镇东侠一看实在不行，赶紧站起来。老庄主啊，是的确给您找麻烦，这个要求使您实实在在有点为难，但是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，望求老庄主能够支持一步。